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无论乜嘢人乜嘢时间都系听风骚快活人，我系小张张。 今日谂唔到嘢，我系小依依。 好嚟， 我今日都谂唔到嘢啊！但系我想讲，我有三位前辈加持，我觉得好幸福、好开心啊！我系小样样、啊。 走啦，就嚟 揽一揽你隔篱嗰个 极短篇心灵鸡汤。 好好好，嚟嚟嚟。 阿小明是一个比较时尚嘅咸湿仔，所以咪行书局。 一定要时尚噶。即系呢个咸湿仔，如果唔时尚嘅就唔可以构成你而家嗰个 系啦，唔系 极短篇嘅， 加啲、okay、加啲形容啫。系咪去到书局？哇，见到本书啊，正啊，大特价，原本500特价50，书名叫做《制服诱惑》。哇，正啊，发达啦，即刻买，即刻翻屋企一揭，好失望。原来嗰本系心灵鸡汤书，点样去制服啲诱惑？ 正啊！ Fight the temptation， 我想买啊 ！Fight the temptation， 人生有好多诱惑噶， 我要制服佢啊！ 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二嘅节目。今日有阳光嘅，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展望听日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系18度嘅。 一样非常之丰富嘅，因为我哋会有树窿树窿，等等 Matthew 同我哋讲下今日自卑感点解会有自卑感咧，同埋今日都会有中意取上。 好啦，咁我突然间又谂到有一个就是、要大家估下嘅，咁就系话，突然之间咧有一日咧发觉咧就早咗天黑，而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实而家系早咗天黑啦，同埋迟咗天光噶嘛，系啦，咁啊即系同呢一个即系季节有关啦。好啦，咁如果有一日嘅话，突然间提早天黑嘅话，突然之间天黑，点解咧？喺晏昼嘅时候突然间天黑。好地地，无端端天黑， 估咩噶？ 如果讲埋俾你听嘅话，就唔使估啦。范围， 系即系关天黑事两 个字。关突然间天黑咯。 但我系中文英文噶。 两个字，中文英文都得。 哦，哇， 系啊，中文英文都得。 系啊， 咁嗰个字系关于啲咩噶？ 嗰样嘢，嗰样嘢系关于突然之间嘅一啲现象。 哦， 系天文现象 快闪啊！ 喂，阿曼，俾多少少， 俾多少少啦。 晒天黑 九。 八 有冇黑字噶？ 五四三 有冇个扎字啊？ 因为 俾个字， 唔系啊，佢应该系中文英 文两个字。 头先我同你讲嗰啲咩嘢啊？我哋话即系迟少少嘅话，有机会大家我哋约埋一齐去睇流星雨啦。咁呢啲系咩嘢嚟噶？ 观星 现象 啊，系啦，冇错。咁系点解突然间天黑？ 看星 突然间天黑咧？十九咁蠢一八 天黑 七 睇 六 流星雨 四三二一， 一 闪 一 闪。不知 系咩？ 就系嗰日系日食 哦， 日食啊！ 但系同流星雨有咩关系啊？ 唔系嗰啲 天文 现 象啊！ 耶！我日食 会突然间红咁啊，黑晒嘅。 喂，其实呢个唔系 IQ 题，呢个真系 呢个真系天文， 真系天文题。 我唔系话 IQ 题，我俾啲嘢大家估。 我谂完咗啫，谂完咗。 我下次再准备啲考下大家先。 我要叫咩嘢鼓励啦？而家出去， 我俾大家估，你哋呢期比较弱啊？ 唔系嘅。我哋不以为系 IQ 题， 冇所谓， 唔 系啊，开心。 我以为系马老师嗰啲咁系咁简单咁低俗嘅 IQ 题， 嗱你唔好话低俗噶， 冇所谓， 唔系啊，我觉得制服友话好好啊， 唔系啊，我中意低俗噶，我中意低俗，所以我中意 IQ 题噶，哦， 咁你继续低俗啦， 各有各啫，系咪先？ 我再包一个啦， 包货卖百货。好 嚟，好嚟！今日咧同大家即系做一个人生嘅交叉点，问下大家嘅意见啫。咁咧网上咧有一啲有一对情侣啦，咁佢又拍拖喺餐厅上面咧，又见到隔篱台啊走咗噶啦，但系咧突然之间见到咧嗰间系间食 pizza 噶啦 ，pizza 有 pizza 咧系点样嘅咧？即系一个圆盘啦，跟住一件，其实每一件咧系咪独立嘅咧？应该系啦，系咪先？因为佢切开晒噶嘛，掹一件，理论上系唔会整污糟隔篱嗰件嘅。咁佢见到咧，大半都未食，即系佢譬如话有八块咁啦，佢只系攞咗两块。好啦，第一咁啊， 其实系俾人见到你啊嗰日。系咪最近有冇人食先？ 冇，我冇。 第二，你话啲 咁，你讲咧，佢又见到有一盘咧，类似系炸鸡翼啊，即系嗰啲咁啦，即系总之炸物啦咁样，又好似冇喐过咁。当时佢哋未叫嘢，佢哋有一个思想嘅挣扎。我哋如果攞咗嚟食，会唔会好衰咧？或者即系会唔会俾人睇唔起咧？咁样，但系佢哋喺心里边有一个良善嘅声音就话：呢叫识食爱惜嘅识，呢个咧就唔浪费食物，系唔会有人笑嘅。咁于是佢哋挣扎咗好耐咧，都下唔定主意。咁最后咧，佢话个老细走埋咪，点啊？系咪你想要啊？见佢一路咁望住啊嘛。咁就你要咩啊？帮你攞啊。其实我都抌噶啦，咁嘅样咁咯。咁我想问你哋啦。过唔过到自己嘅关咧？就算你觉得对方 唔得， 你都唔得 我咁 冇可能， 系 我 估到你啦，我估到你会咁答啦。 唔系我真系呢个唔得，呢个唔得。 喂，嗱，呢个真系咧，你 有咩抗伤咧，马老师？ 系啊，你抗伤咩啫？ 因为唔 卫 生咯， 即系呢个可能系反为最大，因为你谂佢 摆几耐？ 唔系几耐 嘅， 而你估佢食嘢嘅时候，佢有口水喷出嚟噶嘛？倾偈，咁样盘嘢好似干净啫，但你肉眼睇唔到嘅嘢，唔抵 唔 存在。 同埋，如果我亲眼见到嗰两个人系斯文人咧，咁可能仲会好少少。如果你见唔到嗰两个系咩人咧，你真系担心。 咁但系呢一单嘢摆上网之后，好多网民原来都有类似经历，有啲人就话：，喂，见到未食过咪食咯，咁样样，即系唔系咬咗一啖核核突突，或者唔系见到佢食到杯盘狼藉嗰啲，嗰啲梗系唔会啦咁样。但如果见到佢好似会有啲人啊，叫完之后好似又唔系好想食，或者太多咁都会唔介意咯。 你笑咩咧？你谂起你自己啊嘛？ 我谂起自己， 你试过咁样？ 我试过 share 关 吓， 就是佢飲完之後咧，見到人哋台有啲橙啦， 直直 嗰 啲嘢， 我橙唔錯 喎， 橙嘅魚乾蔗， 佢飲我會攞嘅， 同埋嗰啲點心，嗰啲甜點， 嗰啲乾淨嘅， 未點雙肺啊嘛， 星級酒店嗰啲甜點係好好食， 嗰啲梗係攞嚟， 好唔好食我覺得都冇所謂嘅，即係其實你如果你攞走呢啲嘢嘅話，我覺得係個美德嚟嘅， 我 即係你去飲， 多謝你加持啊， 唔使我加持啊，因為去飲嘅話，好多人都會講嘅就其實裡面嘅包曬嘅啦嘛，係 啊， 係咪啊？佢包咗。你自己是去做禮的時候的話你都包了你吃完那餐之後有東西剩的話你拿走其實我都沒什麼所謂、是不是不過你要問人咯你要問我 是 啦即是你要講聲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基本的禮貌咯。 還有我拿曬全 但他就已經起曬身走曬了嘛。 我啲就冇所謂的。 我都覺得冇乜所謂。 人哋未走緊唔 錯。我有冇咁講啊。未喂我見過未起身嘅未走嘅都問。 咁過 快。喂你哋唔食㗎喇 喔。咁佢又問都好。 佢又 問 但係佢係問你嘅就你唔食㗎喇喔。嗰時佢已經倒落去啦。 係 啊。啊！一你擺曬喺度嘛！ 阿小羊羊咧，你你 嗱頭先如果翻翻頭先個 pizza 咧，唔係，我覺得如果我啱啱大學畢業嘅時候咧，可能真係唔會拎嘅，因為覺得啊，係咪應該唔應該拎嘅咧？即係禮貌上。但係而家大個咗咧，我覺得真係有時唔係個個人都有嘢食嘅，即係 even 喺香港，我覺得有嘢食都係一種福氣嚟㗎，即係唔好浪費。我覺得會遭天譴嘅。 咁你會點啊？ 我就會如果喺酒會啊嗰啲宴會上面，我都會拎咯。但我應該就係只會拎自己個台嘅食剩嘅嘢咯。但係其他台我唔會特登走過去啦。呢個 即係你 頭先咁樣啊，即係你。 但 係 如果頭先 pizza 嗰度咧， 你唔識嘅嗰個人。走咗啦，不過 咁啊，真係唔會啦，因為點解咧？我唔知道上一手，譬如有時我食嘢啊，跌咗啲嘢落地下，咁我都會執翻上嚟擺翻低噶嘛。咁點知嗰啲嘢食係咪跌過落地下？但係我唔知道。 冇限聯想啦， 同埋我腸胃敏感啊，唔可以成日亂咁食嘢啊，一直又屙噶啦。 我諗十個有九個都唔會拎嘅，即係真係會基於嗰個衞生啊，係咪啊？楊你會？ 我識過有一個朋友，佢係會嘅。我認識過一個朋友嘅話，佢就真係非常之節儉啦，同埋非常之環保啦。佢係出曬名嗰陣時候，佢就會去一啲快餐店嗰度去食人哋食剩嘅薯條嘅，但佢會問嘅。系啊，佢覺得薯條嘅話其實都唔會太污糟啫，你都係擺咗喺嗰個嘢嗰度插咗喺裡面啫嘛。 佢幾多歲同埋係性別係咩？我想知。 佢係男性，但係其實唔關事嘅。我覺得佢就係佢只不過同你嘅諗法係有啲異曲同工嘅就係佢會覺得佢就係有食嘢，即係有嘢食嘢一個福氣。食剩嘅話其實係唔係咁好嘅，係啦。咁所以佢就佢覺得橫掂你都食剩噶啦，係咪啊？錢你亦都俾咗啦。咁如果你覺得你 OK 嘅話，咁樣佢咪會食咯，咁咯，係啊。我覺得佢 OK 喎。如果我有一個人咁樣埋嚟問我嚇，譬如可能我嗌啲嘢食，我食剩咗，跟住佢問我又喂你係咪唔要噶啦？你可我可唔可以食嘅話，我會請佢食咯，我會俾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唔牽涉到第三者嘅話，只不過係買嘢食嘅嗰個人同埋想食嗰啲嘢嗰個人，佢哋兩個係達成咗一個協議嘅，我覺得係冇乜問題。不過你可能就係頭先你所講嘅，就係你講緊嘅就係個衞生嘅問題啦，係咪？ 個感覺嘅問題 啦，所以我覺得其實冇問題咯。 因為我哋眼中咧有啲 食攞咪攞， 其實乾淨嘅，但係有啲人會覺得。都系唔可以咯。例如我好多年前咧，有次喺泰國有間嗰啲酒店咧食 buffet 啦，哇！佢嗰啲一隻一隻嗰啲好大隻嗰啲，即係一個半尺，即係咁大嗰啲蝦咧，咁啊殺咗嘅擺曬喺度。 小龍蝦嗰啲係 唔係小龍蝦？即係真係蝦， 真 係蝦嚟嘅 海蝦。 係啦，我食咗幾隻，咦好食喎！於是咧就添食啦，攞咗即係比較多嘅。但我食咗两三只之后，又好似饱喎。但我当时心谂，我想攞翻出去，我企身 冇，咁又唔得。 个 waitress 话 no，cannot 咁样。咁我但系干净嘅噃，即系喺只碟冇掂过嘅。咁咯，即系我谂，同埋虾就隔住虾壳啫。你搣咗个虾，即系我就咁谂啫。咁最后咪算啦，咁食埋佢啦，咁样。 我觉得咁样嘅，有时有啲嘢嘅就咁，未必系食得唔食得，卫生唔卫生，系观感上唔好，系啦，观感上唔好就已经好难噶啦。同埋嘅就系佢会担心系点样咧？如果经理嘅手嗰度拎翻去嗰啲虾，万一有人食咗咧，系有时嘅话系佢要负责，所以佢一定唔会俾你咁做。 系啦 ，no 咁咯。 会有一次啊，有个龙虾头啊对住。我啊，引诱我啊，我 有冇制服佢啊？ 石佢一石佢一啖，石佢一啖 啊！都有啊，生嘅龙虾。 有冇甩件衫啊？同佢 冇啊，唔系因为佢，哇，佢好靓噶，同埋对眼睛好精 灵。但 唔食得，虽然佢牺牲咗，喂，个龙虾头，我想攞翻去煲汤。 哦， 唔好做呢啲嘢啦。 我冇啊， 你有冇发觉我而家冇唔敢嗌你出去食饭？我就系谂翻你嗰次， 咁佢仲约佢睇流星雨， 所以头先咧 食饭啦， 佢觉得你系会攞咧，应该嘅。跟住你嘅你个往迹系你又会攞嘅。 哇，佢个虾头几靓啊，对眼咁眼都难 拎咩？惨啊惨！咁樣樣， 唔係呢個問題啊！你係乜嘢嘅情況？係咪喺 buffet 啊？喺 buffet 嗰度，你見到人哋有隻咁嘅龍蝦頭，你拎上想拎翻嚟煲粥咁樣煲湯，唔得噶嘛？ 我所以我冇攞啦，我問你咯， 有啦， 我保證我同你食飯以後 蝦頭有啊，呢個蝦頭有啊。 你知唔知嗰次之後嘅話，我起碼有半年我唔敢再搭咗嗰間酒店。 求瑞瑞嘅心靈陰影， 你知唔知嗰單嘢？ 我知啊，话佢咩攞白字定唔知攞？ 唔系啊，佢屈人哋请佢食甜品啊，跟住仲问我咗喂，你到你，你出去拣啊，大佬。 个 waiter 望住你啊嘛， 佢望住我，咁我明显唔系嗰阵时。 点解你带呢个朋友嚟嘅？ 冇错啦，即系佢唔知佢系边位。 定系李先生啊？ 咁大件事唔好啩？ 起码半年唔敢去，直至到我谂佢应该换咗好多人，唔再系我啲 service 嘅时候，我先叫佢。哎，真大件事。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And 到十点半，听紧香港电台大台风骚浮人，先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之后获准保释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在加拿大表明不会回香港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周庭是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而被警方拘捕，弃保潜逃警方必然会全力追捕，强调任何逃犯只有自首，否则是终生逃犯，终生被追捕。李家超又说，逃犯出卖诚信，砌词找借口去欺骗同情，尝试自我制造光环，行为可耻。 特区政府会全力去追捕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逃犯。周庭是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而被警方拘捕，弃保潜逃，警方必然会全力追捕。任何逃犯只有自首，否则是终身逃犯，终身被追捕。个案的细节我不在这里讨论，因为当我们追捕了任何的逃犯之后，相关的资料会否我来做证据，我留待给执法部门。但是逃犯出卖诚信，砌词找藉口去欺骗同情，尝试自我制造光环，行为是可耻。警方尝试宽大处理这个良好意愿换来瞒骗，相信最失望的是尝试宽大处理的人员。警队会总结经验，确保有效维护法纪，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勾结外部势力。 青山公路往九龙方向发生四车相撞事故，初步知道有九个人受伤，全部清醒送院。事发在朝早近八点半，现场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黄金海岸。事故涉及三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全部伤者送到屯门医院治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建造业议会建造安全专责委员会主席彭一邦说，期望建造业出年年初推出前线人员安全纪录平台，现时有八至十间建筑公司试行，如果巡查发现地盘有不安全行为会记分，涵盖的不单止是前线工人，亦都包括科文、老总等岗位。平台不会全面公开，但是工人和参与建筑公司可以分享平台资料，议会顾问正是研究私隐问题。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说，关注会不会出现记分手松手紧的问题，甚至会不会有人食死猫。他认为记分名单不应该永久，如果工人改善了应该剔除于平台。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说，负责记分的安全主任不应该由大判聘用，否则有角色冲突，建议由独立顾问公司或者政府委聘。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17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3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9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29.85元，跌3.3元；腾讯控股309.8元，跌7元；美团84.25元，跌2.2元；盈富基金16.56元，跌2.3元；港交所254.8元，系跌13.6元；友邦保险63.7元。 跌2.5%，比亚迪股份211.8升5.2，阿里巴巴70.2跌6毫，安踏体育74.6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47.2，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6，人民币7.146，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2,782点，跌449点。港金报18,98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83美元，卖出2,0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 D 同你讲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噶，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啦，咁反方向去中环方向都系慢车。讲翻隧道嘅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系畅顺噶。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是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里安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骏景园。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车多缓慢。有两个爆水管的封路，提一提你的。油麻地的众芳街去返渡船街方向近住庙街对出的快线封闭，影响到有一车辆不能够由众芳街右转入去庙街的。另外东头村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东头村道来回方向介乎正德街至到沙田坳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即是东头村道近住黄大仙下村对出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公道》，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我要搞清楚，你同钱天心死心塌地咁去维护嘅嗰个主脑，佢到底系乜嘢来头？ 有啲事你系唔应该知道嘅。 赵启海自首又系咪咁简单呢？系咪李仪堂口中佢真系有人要维护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系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5日啫。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我一定会去投票。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只是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啊！啊，咁样欢迎 Donald Matthew 嚟咗噶啦，咁一十一点后咧就会同我哋做呢个树碌树碌 ，You are not alone。 Yeah. 喂，再进一 part 当门，我想问咧，尤其是咧我哋嘅原有嘅小强啦，同埋阿 Sarah 啦，点解我话原有问翻佢哋先咧？因为咧，似乎佢哋会做呢一件事咧，系多过小羊羊嘅个可能性，就系储翻一啲咧，好似好有纪念价值，同埋有啲人会觉得有得嗰啲叫咩？再賣有 resell value 嘅東西啊，例如話以前咧，你會唔會儲嗰啲硬幣咧？咩有男人頭啊，或者儲嗰啲手日封啊，或者啲舊嘅鈔票啊，等等等等啊，會唔會㗎？ 唔會。 眼大眼我会， 大眼你会啊？ 大眼你会， 你仲有储啲咩啊？而家仲有冇嗰啲男人头啊？阿小杨知唔知咩嘅男人头啊？ 反正系公仔头嘅，我就会入落个猪仔钱嘅嗰度。 哦，我谂我喺唔着意嘅情况之下，应该有啲嘅。 男人头咧就系以前嗰啲硬币咧，全部都系女王头嚟噶嘛。就再早期嗰啲就唔系噶嘛， 就男人头啦。 系啦，就好多好多年之前， 好耐好耐。 但我都有储嘢嘅， 你储咩啊？ 我细个我都有储英女王头嘅。硬币啦，同埋咧，我记得我而家仲有一啲咩咧，绿色嘅十蚊纸，同埋紫色嘅五十蚊纸，我有储啲嘢， 睇唔出 啊，因为我觉得真系好难揾，冇喎，咁啱有一年某年有人封利是俾我，有呢啲嘅颜色嘅纸币去做，我即刻储住， 系啊，系啊， 你唔知啊，可能。过下手等多十零廿年，可能 虽然 十蚊变 个个都系咁谂， 十万蚊咧。 但系而家咧，嗰个炒价 周街都 系，系啊，周街都你行下嗰啲 旧， 其实明唔明嗰个 market 系点噶？ 你喂，好难讲噶， 太开心。咁嗰阵时啊，你二三十年前啊，你都唔知道啲楼价升到咁高啊，系咪？大家就觉得。喂，楼啫，周街都系啦，点知而家识个爸爸声？ 咁你继续两个概念， 继续做，继续 细 扎， 有佢有佢， 世事难料啊，马老师， 佢信佢自己会中六合彩嘅，你有 系 啊？ 嗱，其实美国有个后生仔，佢探完阿嫲好好啦，咁啊感恩节啊 Thanksgiving， 咁佢哋咧阿孙送个Thanksgiving 嘅礼物俾你，咁但系咧就唔准佢开，因为佢要坐翻飞机翻自己个地方咁样，咁咧就好重噶，咁啊过关嘅时候咧。那個關員就問咩嚟㗎咁樣，唔知啊，阿嫲話唔拆得㗎咁樣，唔得過關一定要拆咁樣，拆開佢都有少少啼笑皆非，原來咧係阿嫲儲嘅一部好舊嘅，但係好重嘅咩嚟㗎？ 手机 唔系， 唱机唱 唔系， 好重 全真机， 而家唔用， 而家冇噶啦 ，M D 机 打字机， 系啦， 打字机 啊， 一个 古老嘅打字机， 同埋 真系几重嘅，其实知唔知打字机可以好重啊？以前嗰铁 嗰 啲咧， 系 啊，有个铁盖咁样冚埋嗰啲咧， 我觉得好型喎，个铁盖冚埋嗰只你可以带出街， 就扁嘅， 系细细只嘅，我有一只我都打字机， 你用俾佢之后点啊 ？Refinery 未必。个佢可能就系因为阿嫲储咗，觉得好珍贵，系啦，咁就送俾佢。但系对阿孙嚟讲，我嚟做咩？ 卖出去咯， 留喺度， 又冇人要 啊？有啲 sentimental value 噶嘛？ 或者send去送俾嗰啲 museum 咯。 嗯，唔系如果送俾你， 又唔 至 于， 系啊，唔系呢啲嘢我又会，不过可能送一个好旧嘅表，系啊，或者系你爷爷，你以前个爷爷系作家嚟嘅，咁佢个打字机你就梗系 要 留 啦， 系啦， 系 啊， 或者存啲家传之宝咯， 系啊， 下世一代一代之后， 你未用过打字机咧？ 我未用过， 佢唔识用， 你有冇 见 过打字机啊？ 我应该都冇，即系嗰种啊，打 埋就得，叮咁嗰啲咯，嗰个冇， 以前所有办公室都有。 好叻噶， 唔系老师，其实我上网 search 嗰啲片系睇到应该， 佢真系好记啊！佢画出啲咩都好似，特别画人。 阿方，我唔记得阿方 画通缉犯啦，不如 阿方个样 好掂， 系啦， 几好啊！今日 铁臂一掹，叮一声佢咁样。 你哋有冇攞过自己屋企啲家传之宝啊？或者系即系系啊？你攞过啲咩嘢啊？我攞过 一个，我有个猪仔钱嘅， 我攞只你画你画，咁我就系攞过一个，就系以前因为我屋企咧就系开铺头嘅，咁咧就如果系铺头嘅话咧，就系好耐好耐之前咧，我爷爷咧，佢就结数嘅时候搵嚟做啲咩嘅咧，佢就系用个 算盘， 佢个算盘我攞咗， 哇， 好开心，到而家已经虽然系融融烂烂嘅，即系有啲猪已经唔见咗嘅，但系佢就系你会谂翻起嗰个画面啦，就系当佢有啲人去买嘢，咁跟住佢就咧，好快 嘅佢哋 系。 你识唔识打算盘？ 我唔识，但系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就系代表爷爷咯，咁样，所以我嗰阵时就攞咗呢一样嘢，其他乜嘢都冇攞。 代表五， 一粒珠系五， 下边嗰啲就 系 一啊嘛， 系啊， 佢好快噶， 进位又成 啲 咁样。 系我谂翻你嗰个画面啊，系啊，一边一边嗰度睇，一路去打，一边一路睇，又好快啲珠算，心算到好型嘅。 有冇着西装噶？ 有。 哇！好型啊！ 嗰嘢好型 啊！飲咖啡啊！ 飲咖啡。 有冇爺爺嘅相啊？ 我有啊，我俾你睇啊！我覺得佢好型，有戴眼鏡。 每誒又唔係馬老師呢啲咁嘅蛋撻頭。 梳蛋撻頭嘅，每日都係梳蛋撻頭嘅，戴住個眼鏡嘅，跟住佢就每一日佢都一定係著西裝打呔，跟住佢飲一杯咖啡。 哇！ 係啊，都係名校出身。 佢如果帶佢去咧，佢好幸福。 佢又帶我去啊！佢淨係帶我去㗎咋，係啊，咁咯， 係 啊， 呢個算 係 犀利， 就係食呢一個就係炒青豆嘛，我唔知點解佢其他乜都唔俾你食，佢淨係要你食炒青豆。我記得嘅上碟嘅時候嘅話，你仲要係一個嗰只紅 A， 以前係紅色嘅一個膠碟，跟住上面係有青色嘅青豆，係咪好奇怪？呢個顏色撞到咧，好唔 match， 但係你就深入你自己個腦海裡面咯，咁咯，就係一個屋企嘅。 我爸爸以前啊做水电嗰啲嘅，佢有一箱二箱嗰啲工具喺度， 哇，螺丝批、 士巴拿、螺丝批啊， 仲有嗰啲锤啊。另外仲一样，我之前好后悔抌咗佢嘅咧，就系啲公仔啊， 公仔 嗰啲， 你爸爸玩嘅公仔， 唔系芭比啊，系咪啊？ 唔系啊， 阿 Ken 嗰啲陶瓷啊， 哦。 陶瓷啊！ 你點解要抌陶瓷公仔啊？ 嗰陣時我哋細個唔識啊，覺得好老土啊。係 咪嗰啲咩壽星公啊？嗰 啲 壽星公冇抌，壽星 公 冇抌。 故事喺裡面 嗱，唔係佢買咯，我唔知點解佢中意買啊。佢曾經咧，我哋上面有一個欄杆，佢好得意，佢將啲公仔咧黐咗上去，俾我媽鬧啊！ 我仲以為佢揾啲人吊 住，因為嗰啲鋼牙嚟啊嘛，佢話。跌咗落嚟嗰條 會碎， 所以要黐住佢。 都係嘅，都係 好笑喎！我都唔知點解要黐住佢。後來有啲公仔咧，我好記得我抌咗佢個咩咧，就係一個女仔，原來係雀仔企咗喺呢一度。 哦，企喺膊頭， 係啊，企喺膊。 隨時好貴㗎，你嗰只。 我知啊， 你知唔知有一個應該係 Germany 嘅牌子，好貴啊。 我知啊， 佢就係 估我估你應該 係 嗰啲。 知啊，總之 所以馬老師送你四個字啊，世事難料啊。 剛才講咗啦， 講你又唔聽，講你嗰陣時你又唔聽， 兜翻，佢再兜翻五分鐘前講嘅， 你又反駁。我自己冇友誼萬歲。 阿小羊羊咧， 刮咗啦， 睇下先，你有冇儲啲舊嘢啊？ 嗱，我首先欣賞下馬老師嘅手筆先。喂， 打自己 OK 嘅，但係睇完都應該感受唔到嘅。 你真係應該畫畫。 我曾經好中意畫公仔嘅， 畫啦，你畫啊，你應該畫。 我想畫， 你係一個插畫師，係插畫師嚟嘅，你係。我介紹啲插畫師俾 你。 你 係被電台耽誤嘅插畫師啊！ 真係啊，你畫得好好啊！ 你知唔知呢個四方塊做咩？ 浪張紙 啊， 紙 啊。 啊！但系我自己就冇乜嘢家传之宝，我谂屋企，但系嗰啲咧， 佢咁后生， 同埋间唔中我就会 难讲， 即刻抌啲嘢抌，我又冇话 Michael 大佬个仓咁样可以塞啲嘢咯， 我真系我 今日一嘢踢完，又踢完你， 我记住大家讲嘅嘢咩错啊？我谂我记住大家啲嘢， 跟住又话我哋加持啊，成日好得得兜个弯， 跟住又 开 心，今日翻嚟咧可以同三个前辈一齐做嘢啊！ 跟住嗰啲拳脚又嚟啦，嗰啲拳 击啊！ 首先第一句， 你话啦， 呢个世界。你放松放下戒备嘅，咁即系随时入波啦。 你会真系会放松咩？ 傻仔，世间险恶你个唔知咩？ 你应该由今日开始有个新嘅名叫面女针。 今日嘅呢一首 Bad Girl， 早上时间10:52，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嘅十一点后，一定会有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到底呢个都市里边自卑呢两个字点解会出现？应该点算？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幸福方程式，个个都想得到幸福。乜嘢叫做幸福方程式呢？就是将手里边拥有嘅随意心里边想要。讲清楚少少，就是珍惜手里边，同埋放下心里边想要。好多人觉得有钱就开心就幸福。是不是真的呢？身价过亿的集团老板生活是不是一定幸福？未必。他们可能拥有很多，例如说十亿。但当他拥有十亿的时候又想有百亿。拥有百亿的时候又想有千亿。赚又赚不够，借又借不到，朝思暮想，废寝忘餐。有钱的人未必开心。你如果以为荣华富贵是这么好，钱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你就错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当然好，但是不是最好。但你真正想明白的时候已经错过机会。大多数的人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省吃俭用储了一少少钱，自我感觉事业顺利，工作稳定，身体健康，父母安康，孩子懂事，家庭和谐，已经好开心好幸福。在写字楼里面坐老板房的人不一定比门外收垃圾的人活得幸福。世间有太多的荣华富贵会令你痛不欲生，粗茶淡饭其乐融融。人生追求的幸福行两条路，一条就是增加手里面拥有的，一条就是减少心里面想要的。这个就是幸福方程式了。唐伯虎话：西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乜嘢系淡泊？就系解决同埋解脱嘅平衡。呢一种平衡决定你嘅幸福感。当你掌握好呢一个平衡，你嘅内心就会好幸福噶啦。人喺30岁之前要喺份子上做加法，即系手里边拥有。40岁就喺坟墓度做减法，即系心里边想要得到。30岁之前尽量赚多啲钱啦，搵多啲自己想要嘅嘢系啱嘅。但到人到中年喺坟墓上边就要做减法，节制下欲望，做到适可而止啦。人生好短暂，幸福嘅日子唔系好多嘅啫。做加法要竭尽全力不愧人生，做减法要坚毅果断。坦然松容，能做加法是能力，会做减法是一个人生最高的境界。祝你得到真正的幸福。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 志去建立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翻译身，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啦，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跟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跟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晒， 欢迎大家， 表哥，时尚嘅小强哥， 以嚟我哋咪暗串佢行尸啊， 上咗，跟住唔系啦，点会实？ 今朝有谂得咁上嘅行尸仔啊 嘛，佢咪就系买嗰本书嗰个人， 制服诱惑，佢买错咗， 佢小时候嘅经历嚟。 系自己，是是啊、我谂应该系啱啱前两日嘅事。 咁都好一致喎、啊，其实前日嗰个电诶个广播剧咧，我脑海咧净有影像、啊，系咪咸湿老板娘点样召起嘅员工啊？ 系呢位先生。 好好 演绎演绎啊！小强嘅作品， 哇！即刻有晒 醒晒系嘛？ 佢坐喺大髀上 面， 我知李石，佢嗰个嘅冇错冇错冇错。 几时啊？星期一， 星期一啊！ 好，真系试下两个嘅。 但系你演绎得真系好淋 漓尽致啊！ 真系 唔系啊，锦上添花添啊！ 好，锦上添花 系啊，简直系雪中送炭啊！ 好啦，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好啦好啦，咁啊，我譬如讲今日嘅话题，我想讲咧上个礼拜咪有个读者咧，咪叫张 Sir 讲关于啲青少年心理健 康。系啊 系啊，我上个礼拜五咧去一间学校，点知今个礼拜咧，原来好多学咧开始考试啦。 系啊， 咁呢间学校咧个老师好好，佢安排咗咧上个礼拜 last day 啲学生要准备考试啦。佢安排嗰日嘅下昼咧，叫咗免费嘅雪糕车，请晒啲学生食软雪糕，请老师食，又整啲棉花糖咧，细细个咧咪煮住整好多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跟住仲有你嗰行就系有点唱环节，同啲学生打气。跟住貼曬一啲方法，點樣幫學生減啊？甚至咧 prepare 埋你一個月之後咧派成一表。假如天氣不似預期，考得唔理想嘅咧，仲有啲咩方法幫自己去處理嘅？ 哇！真係一條龍服務， 一條龍服務好， 即係得有得都有辦法。 你叫我哋聽我哋節目啊嘛， 係啦，好啊，可能聽完個節目之後， 我哋可以表揚嗰個 Sir 叫咩名？ 係啊，個 Miss 叫 Caroline 啊，呢個 Miss 叫 Caroline， 好老師啊， 邊間學校？ 邊間學校你都識嘅喎？ 阿 Michael 都識嘅喎，唔好再講啦。 係咪係我哋嗰間啊？ 知道就得啦。 加 Michael， 係啊，咁我覺得，哎呀，你見到最近你係精神健康，如果老師喺校度做翻啲咩氛圍咧， 係啊，真係爭好遠。 好似嘉年華會。 係啊。 同埋咧，我欣賞佢咩咧？就係如果就算天氣不似預期，都仲有辦法。係。嗱，成功啊，個個都拍手嘅。但係當你可能係未似預期咧，反而嗰個 moment 仲緊要。 係啊。 同埋我覺得喺學生嘅角度咧，即係雖然話係食咗一杯好簡單嘅雪糕咯，但係我諗嗰份心意係個學生咧一定會記好耐，同埋真係一個對於嚟緊即將面對公開考試係一個好大嘅鼓勵。 你知唔知底層係乜嘢啊？是爱啊， 冇错， 唔系啊，唔系底层啊，系所有每一层都系爱， 都系爱啊， 真系最底嗰层系爱啊， 一世最甜。 如果唔系爱，你唔会做呢啲嘢。 冇错啦，同埋个老师我话咧，知唔知我特别跟上个老师咧？其实佢之前上个礼拜咧，去咗上 training， 喺唔喺学校度？佢自己谂紧，死咧个礼拜之后就考试，见到学生精神健康咁担心，佢自己。 諗一個辦法， 有啲乜嘢會令到佢 幫到佢哋？呢個咪就係愛咯，即係自己離開學校，佢仲係咁上心，額外做咁多樣嘢。 好，好老師，好老師啊 ，Kevin Light 嚇。 而嗰位嘅同學仔嘅話，亦都記住嚇，即係我覺得解應該係話解難嘅嘢嘅話，係會比困難多嘅，係咪？有啲乜嘢嘅話，都一定可以解決到嘅。 係 啦，同人講， 同人講，同人分享。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另外一啲人好愛錫你嘅。 冇錯啦，啲學生咧翻到屋企咧，開心到化曬俾啲家長聽。咁啊，咁啊，星期六。有个家长的工作坊话，啲家长话咧，我个仔同我讲啦，琴日下咁样咁样啦，即系开心到飞，呢个仔梗系 happy school 啦。点解啲学生咁好嘅咧？啲老师嚟咁爱锡啲学生， 其实都有个问题噶嗬。点解嘅就系咁少嘢，其实佢哋都 都要关注， 咁真系理所当然啊，系咪啊？ 我哋觉得理所当然， 系冇错，你应该系要令到间学校翻学嗰个氛围要开心啲， 系一份心意都好紧要。 我哋大家都注意下啦， 系啦。 继续加油！ 好啦，咁啊，今日咧又另一个读者，都系关于童年嘅。咁、我想问下大家啦，你周围身边嘅人有冇人俾你觉得啊，有啲自卑啊？点解你觉得呢个朋友有自卑咧？佢有啲咩行为表现？你觉得好？ 阿约约同学， 约约同学，有一男子嘅经历系嘛？ 一男子嘅 有冇一女子嘅经历？ 男子比较多， 男子多啲， 系可能喺我面前，系啦，我就系留意男仔噶嘛，系啦，我会觉得嘅就系佢唔望人咯， 系啦， 系啦，我就会觉得佢。好自卑啦，另外仲有啲認屎認屁嗰啲。 都系啱调翻转， 反而系啦，认知认气嗰啲系 要冲下大头鬼， 带到咁样嘅话，其实佢好自卑，佢就将自己膨胀到去到一个位嘅时候，就话俾自己听，我 OK 嘅，我 OK 嘅咁样。 咁啊， 所以 我 哋认知认气嗰啲多数都系嘅，都系自卑大。 佢去好澎湃咧，问自己，咁啊通常讲啲内容关于乜嘢嘅，即系 认叻咯，系啊，乜嘢都认叻 啦， 乜嘢都认， 同埋佢自己信嘅。即係 深信不疑， 自己深信不疑， 佢叫自我催眠到一個位，自己都呃咗， 係啊，又話識呢個，又話識嗰個， 係 啊，又話邊個又約我食飯啊，我又唔去啊， 同埋所有嘅嘢都係關於自己嘅，係由自己出發嘅，呢啲人你要留意，係啊，其實佢係極度自卑， 同埋一樣嘢我留意咗，就係好中意。恶意批评人， 咁又唔得啦，咁又唔得啦，咁又唔得啦，即系透过批评人去帮自己建立翻个 自信。死啦， 我有喎， 唔系啊，系恶意批评啊， 系恶意。 我都有， 咁要检讨下唔得。 唔系个分别就系你有自我意识，你知道自己咁嘅时候都唔系，通常系你 自己唔知道， 你自己都唔知啊，对人好好批判啊，成日都不是啊，咁你几好咁样三样嘢就系成日都煲自己嘅能力啦， 冇错， 同人嘅关系啦，成日见到人不是啦。都系一个自卑嘅表现， 或者唔敢同人哋对望啦， 对望啦， 系啦。 仲有冇啲乜嘢啊 ，Dr. Matthew？ 等我哋留意下身边有冇咩， 应该有好多啊。我哋听一听个读者嘅分享啦。 好啊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阿 James， 由细到大咧，我都冇乜自信嘅，可能同我成长有关啦。细细个，爸爸就过身。妈妈读书又唔多，只可以喺街边摆档做小贩，有时收入都唔系话咁稳定，试过要问亲戚借钱过活噶。我仲记得有一年嘅农历新年，阿妈带住我同阿妹问一位亲戚借钱，去到咧就已经俾人 turn down 咗啦，仲要过叫我哋过主，我真系觉得好难堪，好难受。我好记得嗰一日系年廿八。是我第二次见到妈妈流眼泪。第一次那阵呢就是阿爸走咗嘅时候。 自此之后呢，我个人就变得好自卑，好怕求人，好怕睇人面色㗎。人哋话童年嘅经历会影响我哋大个咗嘅性格。咁多位主持人啊，我点样先可以克服自卑啊？ 冇错，呢个系今日咧嘅朋友嘅来信啊，吓就名自卑。咁我谂都系嘅，即系儿时咧，佢睇咗好多嘢吓，即系人哋睇唔起自己啊，屋企穷啊，要借钱，都系少少即系叫环境因素啦，影响啦，系咪 咁？系啦，我哋嘅童年嗰啲经历咧，都影响我自己嘅自我形象啦，大个咗可能都会继续有啲影响嘅。咁我想问下你成长又好，你朋友当中咧，有冇啲咩自卑嘅来源咧？通常啲咩经历令到我哋变得哎呀？我哋会有自卑感， 我讲先， 好啊， 俾人成日话，即系当你长时间咧，你饮啖水又俾人话，呼吸又俾人话咧， 话你咩？你会自话你咩先？ 冇噶，就系有时可能你 系咪最近先发生 嘅？你出嚟工作嘅时候，你出嚟工作嘅时候，因为我真系有一派出嚟工作嘅时候系，可能身边嘅人或者在上位高权位嘅人，佢哋揾你嚟发脾气，揾你嚟发泄，你做乜？其实佢哋都会话你个人就会好自卑，同埋你会好缩噶。你会谂死咯，做呢一样嘢会唔会俾人话？做嗰一样嘢会唔会俾人话？会咁样？ 你有认真讲嘅喺番薯， 好认真讲嘅，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嚟嘅。 有啲创伤后遗， 我有啲创伤后遗症，我成日觉得。所以我成日有时即系喺工作嘅间，喺工作嘅期间，做每一样嘢我都会谂好谂清楚。 其他人会点睇 咧？或者我做呢样会俾人话咧？又咁细细个嘅经历就系、是我谂我自卑感嘅来源就系可能屋企经济环境唔好啦，细细个咁，所以都可能我嘅物质上面都唔系太多，咁都会有比较读书嘅时候。 我自卑感咧来自体型啦，因为咧始终男仔咧即系倾向应该要高翻啲嘅，咁我由细到大咧都系班里边最坐第一行咧，即系最矮细嗰啲，排队就排第一啦咁样，所以成日都会好似感觉自己好似低咗人哋一级咁样咯。咁啊更加出嚟即系做嘢同埋叫识女仔，更加会觉得。哎呀，好似好惊咁样，譬如佢以前有啲 party 嗰啲咧，我唔系好敢行出嚟，即系我惊大家一企身行埋去咧，原来佢高过我咧，咁会好淤咯。即系呢样嘢系有一段时间都几困扰我，即系觉得自己好似不如人哋咁，所以我好羡慕嗰啲高嗰啲，譬如马小强嗰啲咁样， 小羊羊 系啊，小羊羊啊，即系我觉得佢啲身形好着数， 系好着数， 佢都系以对唔住，佢都系以识唔到女仔为。 有一段时间系嘅， 上 人始终有呢段时间。 我成日觉得你系情场杀手嚟， 系咯， 你仲 有计呢个缺点啊？ 其他嘢 都系好多恋爱经历分享。 系若果佢再高啲嘅话， 散个片梗系啦， 好闹事，好闹事，成个坟场都系我。 你真系一个伤口撒盐啊！真系，真系二次伤害都不停止，三次伤害。 真系已经讲咗，我就会大佬情场杀手讲啲咁嘅说话。 系咯， 大佬讲翻。公平笑啊！個天係公平嘅，如果就係俾你有 矮人少少追唔到女仔， 真係連麗睿前輩都把持唔住啦。 喂，我又講句公道話喎，頭先阿小咪咪咁樣講咧，就係有啲嘢我哋係失嘅，點翻轉因為有失咧，我有啲嘢幫我 compensate 翻咧，令到我哋會。补翻个不足。 你有冇试过同女仔去街？第一次我讲第一次，你摁起啲脚嚟行噶，我真系试过。因为佢同我高，即系比我平排，但系好似又高少少，因为女仔会着有一双鞋啊嘛。咁啊感觉我系一路都摁少少只脚咁嚟行，我系好惊发现咧，原来呢个谋你矮我咁样，我系好惊人发现。 屌佢快！ 唔系我唔系佢解释嗰样嘢嘅就唔系你讲嗰样嘢嘅，你讲嗰样嘢嘅就即系其实佢会觉得就系识唔到女仔呢样嘢，令到佢人生中最。大嘅打擊啊嘛，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取向，係 啊， 係咯，我都有，我有一段時間會覺得就係因為小腿太粗， 係啊，咁會點先？ 小腿太粗，跟住我就成日俾人笑，咁跟住我就嗰陣時又話係會夾組腳咯，係啊，小腿太粗， 其實真係唔粗喎。 唔係咧，嗰陣時候總之就係俾人笑，係而家未必係，但係嗰陣時候係好粗噶，同埋人哋越講嘅話咧，就越唔敢著短褲啊！我到而家都唔敢噶，係啊，都唔敢噶，一著嘅時候就覺得哇，好夾組，即係唔敢嘅。 再整個紋身嚟咯， 即係夾組腳。 咁你有冇啲地方去咧，會令到你覺得有自卑噶？我原來屋企環境唔好咧，好怕去酒店啊，去機場，我成日覺得有錢就先去噶。 识嗰啲手续啊， 系啦，同嘢

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格格无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个男子，涉嫌制造或者管有炸药，相信曾经尝试做燃烧和爆破实验。两个人亦都有参与反政府的社交群组。警方说，今次案件反映有知识分子死心不息，企图扰乱香港。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察黃子瑜說，日前在黃竹坑南豐道截查兩個分別33和34歲的男子的時候，在他們身上檢獲斧頭、镰刀等工具，並且在附近山邊發現一個半米深的地洞，以木板和迷彩防水布遮蓋。警員在地洞裡面找到一批自制燃燒工具，一批大約一公斤化學品和儲蓄器皿，亦都有一個使用過的化學物品包裝袋。黃子瑜說，警方在兩個人位於鴨脷洲和柴灣的住所檢獲一共30公斤不同種類的化學原材料和化學物品，在經過處理之後有機會製成 TATP 和硝酸胺類的炸藥。行政长官李家超再次呼吁全港市民在12月10号区议会选举日投票。政府在前一晚，即是12月9号在西九文化区举办大型户外音乐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12月9号举办区选缤纷日，除了海滨活动，更加会开放康文署多个展览馆和场地给市民免费使用。当晚在西九文化区会举办一场大型户外音乐会，七间电子传媒会现场联播，同时在湾仔海滨和沙田公园亦都设有卫星场地。除了转播西九大会演节目之外，亦都会有现场表演和摊位游戏，现场门票会向市民公开派发，详情稍后公布。李家超又说，区议会地方选区的投票时间由朝早八点半到夜晚十点半，当日朝早他和太太亦都会到票站投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举办香港夜缤纷活动，希望推动整体社会活动和经济更好发展。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当局由零开始推动夜缤纷获得好好的成果。有些参与夜缤纷营办者说，生意上升几成，甚至以倍计。政府由现在到明年会有一系列活动，包括跨越圣诞和新年的活动。李家超说，政府是牵头搭起一个平台，制造一个环境，令大家一起动起来。但是活动成功与否，参与的业界人士包括旅游、饮食、零售业界等都有重要角色，提升活动内容多元化。他说，香港长期和其他城市竞争，一定要展示香港人的活力、创意和自信心，展示香港吸引人的一面和优良传统。泰国中部巴蜀府发生严重车祸，造成14人死亡、35人受伤。泰国警方说，涉事的是一架由曼谷开往泰国南部的旅游大巴，昨晚驶经巴蜀府沿海地区的时候，突然冲出公路，撞上路边大树。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上有46个乘客和3个工作人员，几个乘客当场死亡，目前伤者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逐渐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37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55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0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48元，跌3.1元；药明生物29.25元，跌3.9元；腾讯控股308.6元，跌8.2元；美团84元，跌2.45元；港交所254.2元，跌14.2元；阿里巴巴69.9元，跌9毫；比亚迪股份209.6元，升3元；友邦保险63.25元，跌2.9元。毫半，恒生中国企业56.86元，系跌8.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2，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6，人民币7.145，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2794点，跌436点。港金报1899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5.72美元，卖出203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狮子山隧道啦，出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外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七行道北近住宝奇利街噶。就是七行道南去返大角咀方向啦，咁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返去七行道北近住宝奇利街。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㗎，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慢车。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出。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油麻地嘅众芳街去翻渡船街方向，近住庙街嘅快线封咗啦。咁而家车辆不能由众芳街右转入去庙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嘅社会问题。 国剧夜场，狂飙，今晚午夜12点，港台电视31。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爱是人生最大的安全感，爱是黑暗隧道之中看见的一点光，爱是每一个人穷一生所追求，爱存在在朋友、亲人、家人、夫妻之间，爱有时会骤然而来，有时会骤然而逝，好努力去追求爱的人，有时会得到，有时亦都会失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寻找爱的故事，风骚快活人星期四播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又翻嚟啦， 表哥， 表弟表妹，你哋好啊！姨丈姨妈问候大家， 多谢姨丈姨妈， 系啊，好啊。嗱，先讲到自卑，咁啊，小样样，不如讲下咧，有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咧，叫 Adler 啦 ，Alfred Adler， 咁啊，专系研究关于我哋成长嘅影响啦，亦都讲到自卑，咁不如讲下佢嘅理论咧，系讲咩？ 嗱，佢提出咗一个 theory 咧，叫做 inferiority complex 啊，即系叫自卑情结。咁佢就觉得咧，人咧会可能就住自己某一啲方面，觉得自己不足啊，或者啲缺点嘅时候咧，就会激发到，因为呢个自卑咧而激发咗自己去进步嘅一个所谓嘅 motivation 一个动机啦。咁佢又觉得形成自卑感嘅因素就好多嘅，即系可能系童年一啲经验啦、身体嗰啲残缺啦，或者能力上面嗰啲不足咧，都会产生自卑感嘅。咁头先都讲过啦，正正系因为呢个自卑感咧，自己就会为咗去补偿翻呢一个自卑感咧，而去有一啲嘅补偿嘅行为啦。咁我觉得咧，我自己读大学嘅时候咧，呢、這、一个 theory 咧对我好印象深刻嘅，可以我分享呢一个 theory 我嘅一啲体会。咁我头先讲咗，即系细个咧读书嘅时候咧，即系小学啊、中学咧。屋企個我自己覺得環境唔係咁好嘅，咁譬如小學嘅時候咧，同學仔可能有零用錢咧，咁我係唔會有零用錢嘅，咁唔係阿媽唔想俾，而我覺得啊屋企都唔係咁好環境，我就唔係好意思問屋企人攞零用錢，咁但係我又唔會，即係點講咧？我係有因為呢一樣嘢可能會有啲比較嘅，有啲即係可能細細個時候都會有啲啊點解人哋可以買嘢食，我又唔可以噶，咁但係咧。我又唔好因為呢一樣嘢咧，又影響咗我嘅成長嘅，因為我就反而將呢一個所謂少少即係自卑嘅感覺咧，我就化呢個力量咧去讀書啦，讀好啲書啦，係咪啊？即係我自己幾 proud of 自己、就是，就係雖然喺呢一個咁嘅教育資源嘅環境底下咧，我都可以入到我自己想入嘅大學，而且用一個幾好嘅成績去畢業，咁我覺得都係因為有細細個呢個自卑嘅情意結啦。而導致我會不斷去努力進步咯。 嗯，好嘢，呢個好服啊表弟 嘅。呢個表弟要讚， 係啊，真 係好，好心情， 好心情。 呢個 真 乖， 係好乖啊！真係 呢個 係啊，即係成長中有啲唔開心嘅經歷，有啲人轉化為一個動力，有啲人就一蹶不振。咁啊，小楊呢個表弟真係乖啦。細個嘅時候咧，成長係有啲崎嶇嘅狀況啦，但係轉化為啊點樣？動力讀好啲書，生性嘅，咁所以自卑感咧，其實都有兩個影響，一個就係可以係正面影響，但如果處理得唔好咧，可能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咯。咁不如講下正面嘅影響咧，小楊楊嗰個先話，成為一個動力。你有冇試過啲自卑嘅經歷，反而令到你變得更加努力、更加發奮咧？ 有啊，我有消除夾早腳咧， 即係做夾早腳 嘅話，我就去跑步咯。 跑步， 但係真係嗰段時間嘅話，淨係做一啲有關於小腿嘅運動，但係係真係得嘅。 最後尾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再瘦啲咯，再瘦啲嘅話，你會再追尋可能另外有一啲地方，你又會再好啲啊，再好啲啊咁樣，你就會變得好健康咯。係、啦，係由夾咗腳俾人笑開始嘅。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正面嘅動力咯。 啱啊， 係啊，我就會消除佢咯。 我諗有時咧，人自卑係因為睇到自己一啲叫不足啦，或者覺得自己不足啦。但係反而當你睇到自己嘅不足咧，有啲嘢你係忽略咗嘅喎。咁話説嗰陣時咧，即係我嚟呢個香港電台 intern 啦，即係叫暑期實習啦。咁啊，當日咧有四個學生，即係我啦，仲有另外有兩位中大，有一位我哋浸會嘅同學，即係四個啦。咁啊，後屘咧出嚟咧，點啊？你去邊度啊？三個都去電視部喎。當時我心裏邊嘅聲音就係、是：梗係啦，矮得得又唔靚仔，梗係唔揾我咧。咁當時好幼稚咁咧，覺得咧因為要其實做 intern 只不過係做啲幕後工作，但我就覺得梗係唔要我啦，咁矮咁樣。咁但係當時個秘書好好喎，坐喺呢、這個我坐喺大堂咧，佢經過話啊，你知唔知點解會你入咗電台部做呢個實習啊？咁樣唔知哦、啊，咁樣台長話你把聲好聽啊，咁樣嗰、個係我人生第一次咧喺呢一方面得到一個叫做人哋讚咗一句，雖然都好簡單一句啫，但係對於我嚟講咧係好大嘅信心嘅鼓舞咯。係、我就覺得自己樣唔得，我冇諗過自己把聲係叫好聽啊。我唔係話自己把聲好聽啊，不過當時咧佢呢一句説話咧係叮一聲令我覺得，其實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事情啦。即係當你冇呢一樣嘢，你可以諗下第二樣嘢你可能會有咧咁樣。 頭先舉個説話係咪好自卑啊？ 唔係啊，我想問， 我唔係話我自己把聲好聽啊，其實係人都知道你把聲係好聽，咁、你就去接受。 嗱，佢又嚟啦， 又嚟啦， 係啦，我想問下秘書講完之後，佢鼻有冇長到？ 定係其實我覺得佢就佢應該追個秘書。 好慘，小張張今日被攻擊嘅對象，我感受到 嘅 鼻 唔係佢哋愛， 佢愛你，愛咗表現 係咪？愛嘅表現嚟， 愛嘅表現。咁啊，頭先小張張咁講咧，發覺克服自卑感咧，其中个方法就咩啊？欣赏翻自己啲 另外一啲嘅好嘅 嘢啦， 系咪啊？我哋觉得系咪啊？即系你可能唔够人哋咁高大啊，咁好，但系有时谂下，或者你有其他特质咧， 系啦，咁啊，欣赏翻自己独特嘅特质咧，都一个帮自己克服自卑感。另一个咧方法都好有效，好似阿瑞瑞唔知琴日嘅节目有讲过系嘛？我有一股被讨厌的勇气、呢个都系克服自卑感嘅。点解咧？通常自卑嘅人咧，我哋真系好在意人点样睇自己啦，要 please 其他人啦，好在意人哋讲嘅说话啦。但有时当你太过在意嘅话咧，变得。你發覺自己冇咗自己 咧。 如果因為我覺得係冇用嘅，你please 唔到嘅，因為 太多人啦，係 啊，因為太多人啦， 所 以其實你到最終嘅時候，你都只能夠係做翻自己 嘅啫。 如果咁樣你都唔喜歡嘅，咁你就係唔喜歡我。我做咩要做嗰啲嘢去令到你喜歡我？冇意思嘅呢件事係 之前好辛苦啊，都 好辛苦啊， 好辛苦㗎。 呢啲家庭有講啊嘛，嗰陣時患抑鬱症咧，有一次有方法講好幫到自己嘅就係咩咧？對住塊鏡，我學識 say no。我有啲工作我唔做，我唔再所以每日 IG 啊，啲人講咩説話，點樣覆啊，點樣令到開人哋開心。我發覺我唔再在人點樣睇自己咧，嗰晚黑我對自己 ，this is the person I can live with。我今晚可以同佢瞓覺，就能夠做翻自己。 係啊，都要欣賞自己咯。 係啊，欣賞自己， 欣賞自己嘅好同埋唔好咯。 係啦， 多謝你嚟。 第三個方法咧就係、有冇啲人咧啟發咗你咧啊？呢個一個 role model。你見到佢咧點樣克服自卑咁咧，都俾你一個動力，幫你一個啟發。你要諗起啲咩人咧？其實佢個經歷、佢狀況，其實都係好艱難嘅。但因為佢點樣面對咧，都啟發咗你。我即刻諗起咧，蕭芳芳。你知道佢有個耳質咧， 知道 佢聽唔到嘢。 係啊，有一隻應該係天生係聽唔到，一隻就越嚟越差啦。咁啊，到佢唔知某個歲數咧，係差得好緊要。如果要面對呢個事實，就係佢真係只係越嚟越差。佢嗰時咧有見心理學家嘅，佢有講過咧，就係當時話我唔能夠接受自己咧聽唔到嘢，跟住個心理學家教佢咧，你試下對住塊鏡同自己講，我係聾嘅，我係失聰嘅。咁當佢翻屋企咁樣做嘅時候咧，一講咧喊到不得了。但係當佢講多幾次嗰陣時候，發覺都冇眼淚啦。到第四五次就話，就係咁樣咯， 接受咗啦。 係啊，即係 接受自己， 係 啊，將嗰樣嘢內化，係啊，成為自己一部分。 咁呢個都係，所以就自卑就係我唔能夠去接受自己咯。 有時唔係人哋唔接受自己啊，係你自己都唔能夠接受自己咧，就好容易自卑啦。 嗯，我以前認識一個小妹妹咧，即係真係小妹妹咧，即係嗰啲六七歲嗰啲。咁啊，因為跟我學一啲口才班咁，有一次我坐埋佢身邊同佢傾偈，佢話你可唔可以喺我呢一邊講嘢啊？咁我點解啊？咁我先知道原來因為佢有一隻耳仔咧，其實係有少少問題，即係佢真係聽得唔清楚嘅。但係我從來冇喺佢身上睇到任何即係自卑啊，或者覺得佢、只係話誒，你喺呢邊講，呢邊我清楚。咁样咁我谂，如果自己好似就系自己唔介意，其实有咩所谓啫？ 系 系咪先？系 咯。Dr. Matthew， 若果呢一样嘢嘅话，会系几时形成啊？即系自卑，会唔会有几多岁开始可能有自我嘅形象嘅话，你先至会开始有？ 系啊。 唔知点解，我都感觉上，我觉得譬如可能一啲缺陷又好，或者呢啲咁嘅嘢嘅话，小朋友系比较容易啲去接受嘅、，even 有病。你有時候去探一啲病童，佢哋好積極噶， 係、啊， 係啊，就算佢係有一啲譬如可能 cancer， 你係會見到佢就係話有病咪醫咯，係 啊， 啊，總之佢就會面對每一日佢、我做好啲，我做好啲，我做好啲、反而會冇咁多諗咁多嘢，佢憂慮咁多嘢， 好、直接，好簡單，係 唔 係 好簡單？ 係啊，呢、這個就係 Adeline 有講咧，就話面對自卑最好方法咩？就係、勇氣咯，培養小朋友細細個咧就係、當你面對啲嘢，發覺哎呀自己比下去，我有不足嘅時候咧，培養勇氣，有勇氣咩啊？我能夠面對嘅，我能夠接受嘅，咁下一階段咩就係、problem solving 咯， 解決咗問題。 我哋冇解決就係咩？就係、我哋唔能夠接受咧，於是咩啊？好多 avoidance 啊，好多逃避，所以第一個好重要係咩啊？就係、勇氣啦， 唔好逃避， 係啦，唔好逃避。但小朋友就好直接講，我有問題，我咪面對咯，佢接受咯，又點樣去解決咯？有時候你要借鏡翻啲小朋友嘅赤子之心，好簡單，好 pure。 但係有時候都讓我覺得，我唔知點解。頭先你喺度講嘅時候，我諗起我一樣嘢嘅，我以前細個咧係唔敢舉手嘅，唔敢舉手嘅係唔想俾人哋知道我唔識。係啊。呢個係咪就係一個逃避啊？ 都 係 啊， 一個逃避 自卑咯，自卑就出逃避咯，驚覺得自己唔好咯，自己唔夠好咯。所以大個咗就 be myself， 就算我唔得都好啦，又如何？我能夠去面對，有勇氣。 但係可以點樣去培養到啲小朋友佢哋有勇氣 咧？ 呢、 這個就係講 嘅 Adler 有講嘅個心理學家話咧，就係爸爸媽媽你扮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你細個佢做得唔好嘅時候，你俾啲咩 feedback 佢？就形成咗個小朋友有冇自卑感啦。如果爸爸媽媽咧好 critical 嘅、好批判嘅，唔能夠接受小朋友犯錯嘅咧，你要令到個小朋友變得好自卑咯，好怕犯錯咯。 因為一犯錯就會俾你鬧到傻， 鬧爆 啊！係啊， 所以爸爸媽媽係好緊要嘅影響。 咁應該同佢講啲乜嘢啊？如果佢做錯咗啲嘢， 調翻轉咧做錯咗咧就話啊，佢做得唔好地方咧 ，focus 咗下一次你可以點樣做咧？唔系纯粹你做错乜做错乜嘢，咁所以啊，下一次你可以做啲乜，你可以成功嘅，咁就唔同晒咯，成个故事。咁、我哋童年咧，有时候多啲唔开心嘅令到自卑，咁调翻转反翻转过嚟，我想问最尾有个练习就系、你谂翻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啲咩经历，你觉得啊都系好窝心，都系好好嘅，而成就咗今日嘅你咧、你会谂起啲咩童年一啲美好嘅回忆啊？我谂下先，细个 我试过有一个系啦，就是、以前我觉得啲老师真系好好嘅，咁咧就系我觉得称赞系比斥责会嚟得更加积极嘅，同埋系会令到个小朋友佢会更加识得表达自己，同埋会更加自信嘅。以前我觉得我几好彩嘅咧，就系、喺小学也好或者中学也好，会有好多嘅老师佢哋系会愿意用呢种咁样嘅方法嚟去令到你有自信嘅、例如佢哋会觉得啊，你真系有啲嘢譬如可能英文读得几好。好，佢哋就会嗌你起身喺班嗰度嘅啫，大家一路读，读完之后佢就系话，即系边个边个，佢真系读得好好啊，请佢坐低咁样咯， 系 啊，又或者就系即系佢哋会赞你咧，即系当众喺咁多嘅同学面前度赞你，咁我觉得亦都有一个嘅影响嘅就系、当其他嘅同学仔见到老师系会咁样称赞其他嘅同学嘅时候，佢哋都会想做你， 系 啊， 我都会想被称赞啊，咁你系会 feel 到嘅就系、是、好 有个影响、啊， 一个很好嘅一个好好嘅氛围，同埋一个正念嘅一个影响。 影响系啊，所以母亲一句说话可以系一个小朋友佢大个咗嘅一个系咯，一个自我形象啦、我记得读中三时咧，一个神父咧好好嘅，逢系下昼咧唔使上堂去 outing， 咁啊带 outing 咧就去睇啲唔同嘅地方啦。我记得第一次去咩咧就系、清真寺。我哋一班42个同学一落车，你估咗神父佢做咩啊？ 全部都唔准走。落到車之後，喺尖沙咀彌敦道，跟住點零兩點鐘，我好記得嘅，成街都係遊客，成街都係啲放工食 lunch 嘅時候，佢嘅四十幾個男仔。鞠躬同巴士司機講多謝巴士司機，喂，覺得好尷尬，但係睇翻就真係好正啊！咁我識點解要咁刻意啊？我明白啦，個神父講識就係呢啲嘢你唔可以理所當然㗎，人哋去接待你，俾你坐巴士，你都要欣賞翻人哋嘅服務。咁我次次都發覺，我去茶餐廳啊、餐廳啊，尤其是年紀大服務嘅時候咧，就係雖然我年紀大都好啦，你有機會去人哋對人服務話咧。对人有礼貌嘅，要一定好诚心嘅多谢。 系，同意同意。 呢个影响到我大个咗，即系搭小巴又讲多谢，上巴士又讲多谢，有好多讲谢。我觉得呢个就好好嘅影响啦。 礼多人不怪嘛，系咪先？系啊， 将心比己啊，系咪啊？你自己你都会中意人哋嗰只多谢你啊，唔该你啊，辛苦晒啊。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咪就应该要咁样对人。 冇错啦，同埋呢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同意同意，你想人哋咁对你，你就咁样对人，系啦，即系互相嘅吓。 最最尾送首歌。俾大家咧，就系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啲咩美好嘅回忆？而呢啲美好嘅回忆咧，有冇影响今日嘅你？你欣赏自己嘅地方呢？ 蝶翩翩，寒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口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巴巴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深深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论一见钟情定系日久生情， 你会唔会以貌取人？ 点先算系好男人？ 女人一定要靓， 大人讲嘢一定啱。 人老咗最紧要系乜？婚姻系童话， 系世界末日。唔同人有唔同睇法， 咁聋人同健听人士睇法又有冇唔同？ 电视游戏节目有声冇声讲你听，主持人泰臣每集请嚟聋人、弱听同健听人士同场玩游戏，从中交流彼此想法。 星期六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讲讲下就到24节气中的大雪了，冬季养生而驱寒就温，防寒是必要的。 冬季时节常因寒冷而紧闭窗户，令到室内空气不流通，影响健康，应该注意常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 既然要打开门窗，那你记得在屋企要穿多件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心。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洋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专家时间。 早晨， 咁啊，連續咧，我哋希望咧都可以再繼續咧秉承翻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嘅就係呢一排啲天氣，咁所以咧我哋應該要可能有啲陰虛嘅情況，我哋需要滋潤一下。咁啊，今日咧我上個禮拜我哋就講到嘅就有關於婦女啦，咁啊介紹咗一個非常之好飲嘅湯水。今日我哋嚟到嘅就係關注小強， 我 老人家 猛男啊，猛男定老人家先？ 佢係有資歷。 好啦，咁我哋要講講嘅有關於嘅就係老人家呢段時間嘅話，係咪真係應該要補腎呢？ 其實老人家任何時間都可以補嘅，係啦。不過即係我哋中醫立場咧，好似秋冬季節。天口涼啲，咁啊喺個補益上咧就驚，即係會比較容易吸收同埋減少流失，就會注重啲喺呢個季節。咁但係如果真係講下長者咧，都係身體容易虛啲。嗱，我啱啱早兩日前咧有個老人家病人，佢出現嘅現象就係大便去唔到。咁啊後來咧就佢好緊張擔心，就打咗999就入咗醫院。咁啊， 因為大便去唔到啊。 係啊，大便去唔到啊。 聽過。谷住啊，好 系啊，咁跟住入咗医院，但系最终即系西医嗰度帮咗佢舒缓咗个状况啦。咁但系又有另一个问题出现咧，佢就到小便去唔到。 哎呀，好辛苦。 系啦，咁跟住西医嗰边又想同佢用导尿方法啦。咁但系最终咧就佢哋又驚老人家辛苦就唔導尿啦，老人家都唔希望，咁所以又可以出得院返咗屋企。咁後來呢佢就打電話問我用咩方法幫到佢啦咁樣。咁當初我都建議咗佢用一個茶水，就睇下可唔可以幫佢利到尿嘅。咁由於啦佢當初喺醫院裏面嗰兩日呢就唔俾佢食要禁食啦，水都唔飲得啦。咁所以唔排除。 咁你咪冇尿囉。 冇錯啦，唔排除因為咁而 好辛苦啦、啊，我諗。 咁但係可能佢又有想去，但係又去唔到嗰種感覺。 有尿去係啊，即小便。 咁啊，所以咧就佢又一路都冇尿嘅時候，又會有種擔心啦嘛。咁啊，所以最後咧我就上咗去佢屋企嗰度同佢睇症嘅，即係出診去睇症。咁佢睇症咧，我哋做咗啲咩幫佢咧？ 飲翻啲水。 水我哋佢我叫佢要飲水。 係啊。 但係啦，但係咧我哋就幫佢喺個肚腹部咧個正中線咧就同。佢輕輕進行咗一啲指壓，咁啊跟住咧喺個肚嗰度咧又同佢搓，咁搓完之後咧就都係叫佢要坐下起身，起身行下，因為你嘅氣，你嘅氣唔夠，你個腸壓啊，你個腹壓唔夠，你個小便你排出都係冇力嘅，咁啊但係咧一路初頭因為佢哋好擔心，見到佢兩日都冇去過小便，咁啊所以咧就開始我幫佢按壓一路搓喺個肚嘅時候咧，個伯伯都80几嘅啦，咁佢就話啊徐醫生。你一路撳，我嗰邊又一路出咯， 啊，咁啊，即系话佢个气机系啦，咁啊，佢话诶一路有小便嗰个感觉咁样啊，咁啊后屘屋企人再 send 咗个短信俾我，咁佢都话啊，徐医生佢走咗去跟住佢都去到厕所啦， 咁 好啦，咁其实即系话咧，老人家点解会有呢一啲问题咧？嗱，首先中医角度咧就大小二便咧系由个肾去管嘅， 嗯， 咁年老咧都系一啲肾虚嘅一个症状， 系， 咁老人家有好多。不同的症状，譬如说我们白头发啊、甩头发啊， 嗯、 有阵间耳仔听嘢咧又听得唔好啊，咁、 嗯、 啊跟住又腰骨痛啊，嗯、又屙夜尿啊，或者好似头先讲话大小二便都有问题， 嗯、 所以其实老人家咧就一定系要顾强下个肾。 所有你哋讲嘅话都系啲肾， 一定系个肾。嗱，第一个肾，第二咧就系个人嗰度气。系啦，嗰度气够唔够？即系如果嗱，嗰度气咧就当然啦，我哋识话咩人心补气啊、党心啊、灵芝啊、五指毛桃啊，呢啲都系补气。但系真正系最有效嘅补气系咩咧？活动。 喐系嘛， 一定要喐，系啦，因为你动起来嗰度气先至一齐嚟，所以嗱，点解话个老人家瞓喺张床度好攰，佢喐唔到，小大小便都差， 嗯、 但系相反地，我哋落手同佢轻轻按下搓下，当紧系十分钟、十五分钟啫。咁你都系利用一个被动嘅运动，去带动佢个气嘅循环，而令到佢可以去得好咯。 系咯，被动嘅运动都得啦。咁即系如果你要原先自己去做嘅话，就更好 啦。 同意。 不过即系话，点解好似推拿呢啲嘅方法系可以帮得到佢？不如你索性叫佢一开始就自己去行下去喐啦，但系唔得嘅，因为佢真系好攰，佢个人好唔舒适，佢真系排泄有异常。你仲点样叫一个老八十几岁老人家周围去行咩？ 系好危险。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都唔会啊。咁但系你有咩方法可以帮佢舒缓咗而造就到个条件令到佢舒服，佢会肯去喐动咧？所以就可以透过下一啲推拿按摩嘅手法，好似呢一啲嘅讲法都系等于一个补。只不过唔系用食物嘅嘢去充实去补，嗱，因为你就算而家我煲咗碗补汤俾你去饮，佢啲嘢塞实咗，你即刻饮佢都饮唔落，系嘛？但系你可能揾个手同佢搓两搓，带顺咗佢嗰个机能嘅运行，咁呢个就补强佢个运行嘅能力，咁佢又可以松得出。之后佢就有得入啦嘛，你啲嘢唔出佢就冇得入啦、 嗯。 所以老人家咧，即系话我哋都可以，譬如话有啲仔仔女女啊，学识咗一啲简单嘅摸下搓下啫，唔需要一定要有啲咩咁高技能，或者要识好多穴位。我净系喺个腹部度同佢做一个顺时针摩腹，搓下搓下，就唔好话搓两三下就收手啦、 嗯。 起码有五分钟啊、十分钟啊，同佢带动下。哦、佢啲脚瞓喺度少喐。帮佢屈身下，咁、个肚都会拱下拱下，咁去厕所咧，佢都会容易会排便。 我同意，其实有时咧，你譬如可能老人家咧、你搵帮佢嗰阵摸下、人都会啦， 都会舒服。 即系有一啲嘅就系人同人之间嘅接触咧，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都舒服。 即系个人系起码放松咗，系啦，起码即系话佢都有人多人去帮下佢啊，关心 佢、 等到佢啲气血咧又可以周流畅顺啦。咁、其实咧喺中医学里边有一条药方。就对于一啲肾虚嘅人士就好啱用，嗰条方咧就叫做六味地黄丸， 哦，听过， 其实好出名， 系有得卖， 系啦，六味地黄丸，咁、当然都有佢嘅限制，有啲咩啱用唔啱用嘅，嗱、譬如话六味地黄丸咧系一条具有滋阴补肾嘅药方， 滋阴补 系啦，即系我哋叫做补肾阴啦，咁、每一个脏腑里边咧都分别咗有阴有阳嘅，阴、嘅意思咧就系嗰种滋润脏腑。内脏嘅物质，而中医角度认为个肾所藏住嘅呢一啲阴咧，就系全个人身体最需要滋润嘅根本嘅根本，系啦。所有一个人，不论你话我肺燥，我而家阴虚，我个人啊肝阴虚，乜嘢都系阴虚。咁佢个总部喺边度攞啲阴嘅嚟咧？全部都系要透过个肾里边再分泌分布出嚟俾你去用。咁所以咧。 好多人上咗年纪嘅时候，个肾里边嘅物质呢啲阴精咧，就一路被其他脏腑器官一路利用啦。咁、所以咧，佢系特别容易虚同埋快虚。咁、如果我哋多啲去滋补呢个肾阴，咁、我哋身体咧就冇咁 dry， 同埋可以滋养到。咁、但系 唔系话净系啲老人家嘅，系嘛？如果你咁样讲，就任何年龄嘅都要留意呢样嘢。 系啊，因为老人家已经去到佢已经出现啊嘛。咁、所以点解有好多人都听？个六味地黄丸啊，六味地黄汤啊，呢一条方咧，好多医师都觉得个肾系好紧要，喺中医嘅角度，点样去强肾健肾，就 系 可以预防衰老，同埋个身体咧就老得嚟都强壮。咁、但系六味地黄咧，佢系适应喺一切阴虚嘅人士，所以咧，如果你话后生嘅时候都有一啲阴虚滋润嘅物质不足嘅现象。唔系一定病啦，现象、其实佢都可以用六味地黄咧去补呢个肾阴嘅，因为肾虚基本上喺中医嚟讲咧，肾系冇实症，只有虚症，因为佢本身藏住嘅精微咧，都系每一日都要俾其他脏腑去利用。所以佢一定係個倉咧，一定係唔能夠裝滿嘢嘅。日日佢有嘢，有啲資源佢就要排出去。 係 冇錯啦，佢要排出去。 可以儲埋嘅， 儲唔到嚇咁多啊！咁所以你要不斷地 recover 補充佢，係咁補充佢，減低佢嗰個不足咯。如果你唔理佢，始終有一日就會好似成日講叫虧咯，虧空啦嘛，冇啦嘛。 即係其實我哋係補倉咯，成日要不斷咁補倉， 不斷補倉， 清空曬俾人。 冇又要俾，冇又要俾。 咁但係呢個咧。即係你有方法去滋補佢就好啦。咁點解話用嗱？譬如我哋之前幾集都有講過，有啲海味，佢都係有補腎陰嘅。 係 啊，花膠啦、鮑魚啦、呢個任何嗰啲螺頭 啦，係咪就係？係 啊，嗱， 有富貴人家。 但係呢一啲咧，全部都係海產，因為佢鹹味，所以咧佢就入腎，咁佢可以咧就滋補腎陰。咁但係有陣時。又唔係好似講啦，經濟角度上，如果你食中藥嘅，可能又有會平啲，藥物咧又會可以功效更針對。咁但係佢都有佢嗰、那個即係要注意唔應該食嘅情況嘅。有啲人咧佢就唔係陰虛，有啲人係陽虛。如果陽虛個機能啊、陽氣個熱能啊不足嘅時候，咁佢又冇考慮呢個問題，佢又係咁食六味地黃丸嘅話咧，咁佢嗰個滋陰即係話不斷地將身體裏面嗰啲水液啊、滋潤嘅物質充實，但係你本身個火力又唔夠，咁咪將你僅餘嘅火都會撲熄埋咯。咁、所以嗱，手冰腳凍啊，好易見攰啊，肚屙泄瀉啊，容易水腫啊，呢啲就叫做陽虛，係啦。咁呢啲人就唔好食六味地黃啦，係啦。如果你話嗱，好似啊大便乾啊、口乾啊、皮膚乾啊，成日都係有個乾燥症呢一啲現象， 呢個就陰虛， 就係 冇錯， 就六味地黃咧係可以幫到手嘅，係啦。當然就唔會食兩日即刻有效啦。 會唔會有兩種嘅？即係譬如可能係樣樣嘢，你都會覺得佢就陰虛同埋陽虛，佢都各有少少 嘅，有 係咯。 所以嗱，以前嗱，當以前有一隻中藥咧，就係成藥嚟嘅，就叫做歸六二仙膠。 冇聽過， 歸六 咁 冇寫都唔識寫。 嗱， 歸六 阿膠你就聽過啦， 聽過。 咁佢即係由動物嗰個鹿皮熬製成為嘅膠狀藥材啦。 冇錯。 咁歸六。二仙即系呢两样嘢嚟嘅啫，龟就系乌龟嗰个龟板啦，鹿就 系 鹿茸啦，由呢两种动物药去熬制成为嘅一个胶类药， 哇，好补啊， 一定系黑色嘅， 系啊，都系黑色噶啦。咁但系点解会用呢两样嘢咧？因为鹿个角就 系 至阳之物，佢成日都指住个天，系补阳气嘅。龟板咧就系贴住个地行嘅，佢叫至阴之物。咁一个就系补肾阳，一个就补肾阴。咁所以阴阳俱虚嘅人士咧，就可以利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就我嚟滋补下。呢一个系即系好传统，以前都系有制呢啲叫成药咁嘅意思咯。即系制埋一嚿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啦，纯粹系一个干燥症，咁你用呢个六味地黄咧，咁就可以好简单去调养个身体。咁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有个地黄呢两个字。地黄就其实我哋平时成日都讲叫生地黄、熟地黄，系啦，即系其实佢本身就系地黄，只不过冇炮制嘅时候就系生地，咁啊炮制过就叫熟地，咁 兩者之間咧都有區分嘅應用。如果生嘅咧，佢就係清熱滋陰，有涼血功效。咁即係對於有啲人陰虛上曬火爆曬瘡，咁你就可以用生地啦。但係相反啦，如果你係血流失咗，個人咧就陰虛血少，咁啊你要用熟地就可以有補陰補血補津液嘅功效。咁所以啦就係話啦，如果好似六味地黃丸就你想去探索嘗試嘅，咁啊梗係喺市場上面會揾到一啲即係經過註冊咗嘅中成藥啦。咁呢啲都係算屬係一個保健應用，醫療咧都會用，但醫療咧好少淨係純六味地黃，因為佢好溫和。咁所以即病人有症狀，佢可能會有一啲加減。咁但係如果你話生活調養嘅，我嚟用下綠味咧，係可以調養嘅。咁但係我又唔想，我又唔識，我又驚，唔知會唔會用錯。咁我哋就用啲生地或者熟地或者兩樣結合一齊咧，就去煲湯。 即係生地熟地 係啦，生地熟地你要煲花生雞腳豬骨湯。咁呢啲湯水又可以補腎，又好味，咁又可以補血。咁啊，對於大多數即係你個身體年紀大啦，我要想養下個腎，咁你都係要用呢一個方法去滋潤咯。咁飲咗不單止個人就會補腎滋陰啦，又可以補下血啦，個人咧就感覺好似會滋潤，成個身體產生一種潤澤。你就算大便唔暢通嘅，因為呢一啲佢個油，佢有個水潤，令到個腸嗰啲水分咧都會充足翻，咁個人就會暢順啲咯。 所以就頭先有講到嘅就係可能有分呢個就係陰虛同埋陽虛啊。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如果你兩樣嘢都有啲嘅，即係陰虛同埋都有加埋陽虛嘅，就係用呢一個嘅就係歸六二仙膠啦。咁如果你係陰虛嘅話，就用呢個六味地黃丸啦。係 冇錯。 陽虛咧？ 陽虛我哋可以用一個叫金桂腎氣丸。金桂腎氣丸、 出過場噶啦，呢、這個 係 啊，金桂腎氣丸 係啦。其實即係話有好多都有保養啦。當然啦，即係譬如話個個買中成藥都唔一定係個個咁合適自己啊，跟住唔知適唔適合啊，咁啊好多考慮啦。咁如果你話我陽氣唔夠嘅人咧，咁我哋可以真係燉下六味巴湯啦。喺而家呢個咁嘅天氣真係好啱飲嘅，係啦，因為如果你唔飲咧，你幾時先再飲咧？香港地唔係成日都咁有涼快嘅季節或者冬天， 冇噶啦，遲啲嗬。 咁但係你六味巴咧，喺我哋即係觀察環觀一路喺個臨床工作裏面，如果真係一種老人家有老態或者冇精神，意見攰，成日手腳凍，你真係燉幾次六味巴湯去飲咧，你嘅身體嗰個充實。嗰種精力旺盛嘅嗰種表現咧，係會感受到改變嘅，好明顯嘅。咁啊，再加上咧，佢又唔係真係咁貴嘅嘢。咁如果你話當然啦，乜嘢有價值，佢功效好嘅，貴少少，最緊要有效。如果唔係，我送俾你冇用嘅， 身體健康。 所以試下六味巴湯，就可以燉下豬脊骨啊。咁材料你都可以落翻啲。道仲啊，金九隻啊，呢啲都係比較 common 大路用得嘅。 太好啦、 啊！ 今日我哋有好多湯水嘅，連續幾個禮拜都有好多湯水。 正啊！ 啊，咪希望大家就即係可以係即 係多啲煲湯， 係啦，多啲煲湯， 身體健康 嘅， 多啲煲湯，身體健康，恭喜恭喜，下次再見。 望著預算中的節奏，可去到日後。在意世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好 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虚流，能如何？总要遇得以后，什么最后最后，退后退后，总是想到疯了也不休。太多温柔，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再次呼吁全港市民在十二月十号区议会选举日投票。政府在前一晚，即是十二月九号，在西九文化区举办大型户外音乐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十二月九号举办区选缤纷日。除了海濱活動，更加會開放康文署多個展覽館和場地給市民免費使用。當晚在西九文化區會舉辦一場大型戶外音樂會，七間電子傳媒會現場聯播，同時在灣仔海濱和沙田公園亦都設有衛星場地，除了轉播西九大匯演節目之外，亦都會有現場表演和攤位遊戲。現場門票會向市民公開派發，详情稍后公布。李家超又话，区议会地方选区的投票时间由朝早八点半到夜晚十点半。当日朝早，他和太太亦都会到票站投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会继续举办香港夜缤纷活动，希望推动整体社会活动和经济更好发展。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当局由零开始推动夜缤纷获得好好的成果。有些参与夜缤纷营办者话，生意上升几成，甚至以倍计。政府由而家到出年会有一系列活动，包括跨越圣诞同新年的活动。李家超话，政府是牵头搭起一个平台，制造一个环境，令大家一起动起来。但是活动成功与否，参与的业界人士包括旅游、飲食、零售业界等都有重要角色，提升活动内容多元化。他说，香港长期和其他城市竞争，一定要展示香港人的活力、创意和自信心，展示香港吸引人的一面和优良传统。警方拘捕两个男子，涉嫌制造或管有炸药，相信曾经尝试做燃烧和爆破实验。两个人亦都有参与反政府的社交群组。警方说，今次案件反映有知识分子死心不息，企图扰乱香港。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察黃子瑜說，日前在黃竹坑南豐道截查兩個分別33和34歲的男子，在他們身上檢獲斧頭、镰刀等工具，並且在附近山邊發現一個半米深的地洞，以木板和迷彩防水布遮蓋。警員在地洞裡面找到一批自制燃燒工具、一批大約一公斤化學品和儲蓄器皿，亦都有一个用过的化学物品包装袋。黄子瑜说，警方在两个人位于鸭脷洲和柴湾的住所检获一共30公斤不同的种类化学原材料和化学物品，在经处理之后有机会制成 TATP 和硝酸胺类的炸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干燥，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北风增强，星期四天晴干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 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53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59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0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5，跌2.9；药明生物29.5，跌3.65；腾讯控股309.6，跌7.2；美团84.3，跌2.15；港交所254.2，跌14.2；�阿里巴巴70.25，跌5.5；比亚迪股份210元，升3.4；友邦保险63.25，跌2.95；建设银行4.4，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47.12，瑞士法郎0.873，加元1.356，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2869点，跌361点。港金报1899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6.19美元，卖出20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呢个理工男都睇唔少书噶喎，仲有童话书《小飞侠 Peter Pan》。 睇紧咩啊？ 安妮究竟在童话书里面发现了俏木欣的什么秘密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12月10日是区议会一般选举，还有5日啫。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我一定会去投票。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 是我所爱，即使不能再，都不改未来。人问过星斗，谁亲得超出自由，绝望里解忧，连我亏待你亦接受，有一些悔疚遗留伤口，亦有些罪疚无奇不有太多，难及你永久。谁送上过悲哀，连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难是世上再多不能掩盖，你是我所爱，即使多难过都多得你在，你送赠过的好想答谢你，令我今天知道有过最精彩。成就再低依然慷慨，愿你的爱假使可承载，日后更好未来，如最美要分开，然将会是你。 片段人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下集。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 祖哥，对不住啊，都是我不好，明知你对海鲜敏感，还是要你要嗒我整的海鲜，还要加辣啊，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水啊， 祖哥， 哎呀，冇水啊， 水啊，水啊，哎、你饮完，你快啲瞓啦吓，你听朝早机。 我唔瞓啦，我而家咁样，我惊我一瞓啦，听朝起唔到身啊。 哦， 我上唔到机仲麻烦，我唔瞓啦。 你瞓啦、最多我唔瞓啦，我听朝早叫你起身啦。 系罗祖哥，你瞓啦。 系嘅，鬼叫我咧煮嗰啲海鲜面啦，又辣、啊，搞到你咁样，对唔住啊！其实我都代我个细佬同你讲声对唔住，你我帮你熄灯先啊吓。 好嘢啊，家姐，佢而家瞓着咗，佢而家瞓着咗，真系正啊！等我叹下祖哥个月光先。 你快啲啦！仲有啊，唔好烧晒嗰啲香薰 啊！我都想叹世界耶，一阵间呢，我呢就可以呢。晒佬啊，你叹够未啊？我好眼瞓啦，我顶唔住啦！哎呀，救命啊！我唔理咁多啦，我都系瞓先啊！唉，如果 佢听朝唔知醒，又赶唔到飞机咁卖币，都系自己衰，做咩一定要佢食海鲜啫？哇！睇佢个样都瞓得好冧下，望真啲，原来佢个鼻都几高噶，做啲鼻毛，眼眉毛都好长啊！我好中意嗰啲人。有个就系男人啊，啲眼眉毛长嘅话，卖屎人噶，做噶，哎呀屎，我谂乜嘢，我谂乜嘢，我黐线噶，唔准啊，唔准啊，唔准！边个啊？晨早你嘈生细啦， 系我，但系咁样，我心情好差，唔好同我讲任何嘢。 有咩事啊，祖哥？你又话星期六你先至会喺呢个美国嗰度翻嚟嘅，今日星期四啫噃。 得啦，你翻入自己房啦，唔好出嚟啦，唔好俾我见到你同你细佬啊！我唔想见到你哋啊！ 边个唔想见到我啊？ 你静啲啦，你唔好吵啦。祖哥翻咗嚟啦，你唔准吵啦，呢一句声你都唔好出啦吓。 关姐， 走啦呀！ 做了这么好过我个人，你为咗呢个人，你为咗呢个人，你闹我，我执死你啊！ 系，点解会变成咁嘅？唔通师傅啦，师傅啦，我系咪堕进爱河？哎呀，我唔制啊，做乜嘢我？ 喂，有冇酒啊？攞支酒俾我啊！ 有啊，我有消毒火酒，99.999%。 细佬，你走开啦！祖哥，祖哥，你系咪要走啊？我有啊，有啊，我即刻攞俾你啊！阿弼又叫我攞酒，又话唔俾佢见到我样，咁我点算好啊？ 家姐我有计啊！你望下佢下边咁大条 quick 啊，我碌支酒入去佢个房咪得咯。 好聪明啊你，走哥啊，你开门啊，我碌个支酒俾个你好冇啊？ 阴啊！我要怼冧自己啊！喂，攞酒嚟啊！ 系细佬红酒， 收到。红酒啊！ 我饮，我要饮酒啊！ 细佬 啊，红酒 冇啦，白酒要点啦？ 好啦，哎呀，红酒白酒都冇晒啦，细佬啦，你即刻落街买啦！ 哎呀，嚟唔切啦，家姐，好彩我有准备，等我出动我嗰支珍藏五个橙加皮啊！祖哥开门，等我落支五个橙加皮俾你。 死啦，唔得噶，你嗰个葫芦樽型狗你碌唔到入去啦！祖哥，我入嚟送酒俾你，好唔好啊？ 哎呀，唔会，俾个黑我啦，我好惨啊，我个 client 冇咗啊， 你 call client 啊嘛，唔关我的事噶噃， 我知，俾我个旧同事叫走咗，冇啦，太远啦， 你远，走哥，你咁叻，我同我细佬都好，我好欣赏你噶，我呢时撑你啊，系咪啊，系咪啊， 我唔系揽住你啊， 你揽咗啦， 我揽咗噶啦，阿妹， 祖哥。你唔好用咁嘅眼神望住我，我冇乜定力噶。 哦，我闻到啦，你系咪又挞我支简易用？ 冇。 咁点解你呢度个身咁香 嘅？冇理由，点解会咁噶？你闻到啲乜嘢？ 左哥，左哥，你哋唔好再嘈啦，我都唔想问你哋啦。 喂， 其实我都有用你嘅简易噶，唔信你过嚟问下。嗱呢度啊，嗱呢度隔拉底啊， 等 唔使啦。下边裤浪啊， 唔好玩啦。我送咗俾你，以后我唔再问啦。你中意用就用啦吓。 有啦，就可惜啊，黑人憎。 阿妹啊，多谢晒你哋啊。唉，我而家心情好啲啦。算啦，冇咗个客再揾过。今晚一齐睇波。请大家饮啤酒食薯片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煮咗薯片啦，买埋雪糕啦，虾饼啦，杯面啦，哎，好多嘢好 想买。好，冇问题，冇问题。嗱，揸住1000蚊。 哇！咁样啦，我哋煮咗咁耐啦，今晚终于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一齐咧睇下电视，饮下啤酒啦。走哥，谢谢你。 黐线！ 我真系行街市，不是我讲过嘢。咁我落去买，好快，你等我。 哎，你平时又煮饭又洗衫，都好黐线你噶啦。细佬啊，辛苦你啦，好唔好啊？嗱，即刻来买，嗱，俾多1000蚊你，帮我深井买烧鹅，左边下庄，跟住咧去元朗买甜品，再去边度？总之慢慢 ，OK。 祖哥，我想食嗰啲柴湾嘅白粥啊。 柴湾嘅白粥好咩？ 诶，就咁嘅，当爆竹琴日先开，咁其实咧好爆红啊！ 咁、哦、咪要食啦，冇问题，冇问题。 又新井又去元朗又落台湾， 冇错。 收到，我是嘟噶啦，祖家嘅美丽姐夫。我谂咧，我坐地铁啦，再转巴士，再去个电车，再行十一号巴士。 你仲思维 最 完全 啱啦， 不如咁啦，唔好直情啊，唔好坐巴士，叮叮。啊！睇下风景，落柴湾、 啊， 好唔好？ 但系搭咁多交通工具咧， 一千蚊再俾你攞去增值，好唔好？ 祖哥就开波啦，细佬未翻，又冇啤酒饮，不如、 放心咧，时间关系，我买定啤酒汽水嘅，仲有花生同薯片，啱唔啱先？ 好衰噶你，你好鬼叻噶啫，系哇！你嘅对车仔啊，喂，开波啦、 啊！喂，我哋尽情嗌好唔好啊？哎呀，我哋将所有衰嘢嗌走，开波，开波，开波！快啲！哎呀，唔好挂住踩波啦，怼前啲，怼前啲！哇，射啦，好嘢啊，一比零啊！下半场开始啦！ 喂，留阵波先啦！ 哎，快啲！射啊！ 由嗰晚开始，我几乎晚晚都陪阿祖哥睇波。由英超、意甲、法甲去到中超，我哋几乎晚晚都睇波。我点解咁喜欢睇波？系因为我喺香港嘅人生路不熟，又冇收入，我觉得好冇安全感啊！我开始睇波，间唔中摆下波，作为我其中一个出路。 阿妹啊，好消息啊！咦，我跟住你讲嘢，好消息啊！ 哎呀，咩事咁开心啊，左哥？ 我最新设计一个手机游戏啊， 喂， 有个客好中意，去咗收购啊！ 咁咪好啦，恭喜你啊，左哥！ 哎、全靠你啫。 吓、啊，关我咩事啊？我都唔识你嗰啲咩手机嘅游戏嘅。 我呢个游戏叫开波，系一个足球游戏。嗱、哦，佢最特别嘅咧就是、一个人玩就得，两、 哦、 个人玩就得。 哦 好似踢波咁，十一个人每边一齐玩又得。 哎呀，好得意啊！咁点玩噶？ 嗱，俾个电话我嚟、哦，我教你 啊！哎呀，唔追你，好衰啊！你整蛊我，搞衰啊！ 自从家姐同祖哥一齐之后，已经冇人记得我嘅存在啦，神啦！我都系落柴湾，落柴湾买咗蛇上咯。 有人话开心嘅日子过得特别短暂，本来我都唔相信，但系当我对住厕所嘅块镜，哇！我开始唔认得自己啦。我有少少肥，有少少矮嘅阿姑，我已经唔敢谂系呢一个女仔。点会真系俾一个正宗嘅香港嘅年轻才仲睇得上？我呢个梦系好甜好靓噶，不过始终都有醒嘅一日。 咦？阿妹咁早去边啊？ 早晨啊，祖哥，我去见工啊。 吓、啊？见咩工啊？夜总会咁早开咩？ 咦、哎、呀，祖哥你唔好笑我啦，我喺街口嗰间茶餐厅嗰度见工啊。 街口？ 嗯、啊。 是不是知朝早食早餐嗰间茶餐厅啊？ 系啊，祖哥你好叻啊，一估就估中啊！ 阿妹啊，你而家话晒都系我女朋友，我点会俾你茶餐厅做？啊、你系咪想我俾人笑啊？ 唔系啊，祖哥，我都要生活噶嘛。仲有啊，我净系有一个识得喊嘅嗰个咧，喊到佢又嚟啦， 又喊又喊， 系啊，我几人都要照顾噶。 收声啊！得，一系俾张支票你 ，OK？ 听我讲，真系唔好去，得唔得？ 祖哥，我唔系咁嘅意思咧。 揸住，俾多张支票你啦，两张揸住佢。 俾多张得唔得啊？好攰啊！ 你翻嚟啦咩？ 祖哥，咁夜嘅？ 咁夜？你知夜啦咩？去边嚟啊？ 翻工啊！ 我咪叫咗你唔好去茶餐厅做。我讲完你又当唔记得？ 唔系我记得，所以我去咗街尾嗰一间嘅潮州佬度做啊。 唔做茶餐厅，做潮州佬。你 我 我哋其实都冇去潮州佬嗰度食早餐啦，咁其实有咩问题呢？ 我哋系冇去食早餐，但有时系食宵夜啊嘛。 吓！ 我真俾你激死啊！ 又唔得。 哎呀，做咩唔听电话噶？再打过先。 喂，边位？ 我啊，你喺边啊？ 找哥，我喺边？我听你话，我冇喺呢个潮州佬啦。 我知道，我今晚就去潮州佬嗰度，而家我喺医院啊。 点解啊？ 潮州佬啲嘢原来唔干净啊！ 你食咗乜嘢啊？ 我食咗海鲜啦、啊，蟹啊咁样。嗱、啊，妹，你听住、 哦， 我就系食咗嗰啲冻蟹，而家好唔舒服。我希望你而家快啲过嚟啊！ 哦、 知唔知啊？ 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好。 阿妹 啊， 你过嚟， 你系咪有嘢同我讲啊？祖哥，其实我都有嘢想同你讲。 你系咪想搬走？搬啦、啊、搬啦、啊，你想搬就搬啦、 啊。点解你讲嘢咁样嘅？咁我去执啲嘢先啦。祖哥，其实我以为你仲会为我迟早去医院度探你呢件事唔开心，我只系想同你讲声对唔住。点知原来你个心系想我搬走。算啦， 会不会还在？ 祖哥，我走啦。 你真系执嘢走啊？ 搬走，梗系执嘢走啦，唔通留低嘢喺度咩？祖哥，你想我点啊？吓、啊，你想我点啊？ 喂，阿祖，喂，我东莞嗰件小三冇搞住你啊 ！Raymond， 系啊，我喺你楼下，你叫我小三落嚟，我接佢走，唔该，拜拜。 边个啊？ 你个威哥嗱等紧你， 你咩意思啊？ 你要执好晒啲嘢啦，佢唔打你走噶啦，系咪？ 祖哥，多谢你呢段日子咁样照顾我同我细佬，我谂我出得去以后都唔会再翻嚟噶啦。 阿妹咪住， 祖哥， 俾翻条 key， 费事佢误会。 俾埋俾我，俾翻你，再见。 阿妹，阿妹， 虽然祖哥仲喺后边度叫住我。不过我话俾自己听，唔好望翻转头，千祈唔好流大雨。 B B 有冇挂住我啊？ 嗯， 我唔好嬲，爆爆咁啦。嗱，今个月嘅钱一阵俾你，不过讲明先啦，数还数路还路。今日已经17号，我超计半个月俾你，2800一个月，一日得个一半个月借嘅千四，我一阵揿500俾你，你有着数。 好， 等阵。好，老婆，我冇出声啦。老婆，猪猪点啊？吓，呢陪啊，屋企人翻加拿大，一阵买机票唔好。好，三分钟，拜拜。B B， 我陪你啦，走啦，拜拜。 对唔住，你可唔可以送我去火车站？ 该，我塞车啊，你自己搭车啦，拜拜。 咁你走先啦，我留低咗啲好重要嘅嘢喺祖哥嗰度，我想翻去攞。仲有，你头先话俾500蚊我，你快啲俾我呀。 咩女人嚟噶？咁贪心够水，你都想呃我？我唔包你噶啦。 祖哥，我已经冇你屋企嘅锁匙，不过咁样，一阵间我上到嚟，你一定要开门俾我呀，祖哥。 想跟你去 若已经